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3章王子的故事第107集。 眼前的情景消失了，没等哈利反应过来，周围完全变了样。他现在是在一片小树林里，他看见一条阳光下的小河在树丛间流过，波光粼粼，树荫洒下一片墨绿色的清凉。两个孩子盘着腿面对面地坐在地上，斯内普已经脱去了外衣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，那件古怪的孕妇服显得不那么刺眼了。 如果你在校外施魔法，魔法部就会惩罚你，你会收到信的。 可是我在校外施过魔法呀。 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还没有魔杖呢，小孩子控制不住自己，他们不管。一旦到了11岁， 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 他们开始训练你，那时你就得小心点了。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莉莉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在空中快速地旋转。哈利知道他在想象树枝后面飘出火星，然后他扔掉树枝，探身冲着男孩说道， 这是真的对吗？不是开玩笑。佩妮说你在骗我，佩妮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霍格沃茨，这是真的对吗？ 对我们来说是真的， 斯内普说， 对他来说不是。我们会收到信的，你和我。 真的？ 莉莉轻声问。 千真万确， 斯内普说。他虽然头发参差不齐，衣服稀奇古怪，但坐在莉莉面前却显得别有一番气派，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。 信真的是由猫头鹰送来？ 莉莉小声问。 一般来说是这样， 斯内普说， 但你是麻瓜出身，所以学校会派人来向你父母解释一下。 麻瓜出身会有什么不同吗？ 斯内普迟疑着，他的黑眼睛在绿荫下显得很热切，看着莉莉那张苍白的脸和深红色的头发。 不会， 他说， 不会有什么不同。 太好了， 莉莉说，松了口气，显然她一直在为此担心。 你会变许多魔法， 斯内普说， 我看见了，我一直在看你。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莉莉没有听他说，而是四肢伸开躺在铺满绿叶的地上，望着头顶茂密的绿叶。斯内普渴望地望着他，就像在游乐场上望着他时一样。 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莉莉问。斯内普微微蹙起了眉头。 还好， 他说。 他们不吵了？ 哦，还吵， 斯内普说，一边抓起一把叶子把它们撕碎，但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 但不会太久了，我就要走了。 你爸爸不喜欢魔法？ 他什么都不太喜欢， 斯内普说。 西弗勒斯。 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，斯内普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。 啊？ 再跟我说说摄魂怪的事。 你打听他们干什么？ 如果我在校外使用魔法， 不会为了这个把你交给摄魂怪的。摄魂怪是专门对付那些真正干了坏事的人，他们看守巫师监狱阿兹卡班。你不会见阿兹卡班的，你这么…… 他的脸又红了，撕碎了更多的树叶。就在这时，哈利身后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他转身一看，佩妮躲在一棵树后，脚下没有站稳。 佩妮， 莉莉说，声音里透着惊讶和欢迎。可是斯内普跳了起来。 现在是谁在偷看？ 他嚷道。 你想干嘛？ 佩妮被发现后惊慌失措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哈利看出他在绞尽脑汁想说几句伤人的话。 你倒说说，你穿的那是什么？ 他指着斯内普的胸口说。 你妈妈的衣服？ 咔嚓一声，佩妮头顶上一根树枝突然落了下来。莉莉尖叫一声，树枝砸中了佩妮的肩膀， 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哭了起来。 佩妮， 可是佩妮跑开了，莉莉朝斯内普发火了。 是你干的吗？ 不是。 斯内普显得既不服又害怕。 就是你。 莉莉从他面前后退。 就是你，你伤着他了。 我没有。 然而莉莉不相信他的谎话，他气冲冲地看了他最后一眼，就跑出小树林追他姐姐去了。斯内普显得痛苦而困惑。场景转换，哈利环顾四周，他是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上，斯内普站在他旁边，微微弓着身子，紧挨着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、脸色灰黄、神情阴沉的瘦女人。斯内普正盯着不远处的一家四口，两个女孩离开他们的父母站着，莉莉似乎在央求她的姐姐。哈利凑过去听。 我很难过，佩妮，我很难过，你听我说。 他抓过姐姐的手，紧紧地握住，佩妮则拼命想挣脱。 也许我一到那儿，不，你听我说，佩妮，也许我一到那儿，就能找到邓布利多教授，说服他改变主意。我才不想去呢。 佩妮说，使劲想把手从妹妹手里抽出来。 你以为我愿意到某个荒唐的城堡里去，学着做一个。 他浅色的眼睛扫视着站台，望着猫在主人怀里喵喵叫，望着猫头鹰在笼子里扑打翅膀，互相高叫，望着那些学生，有的已穿上黑色的长袍，他们在把行李搬上深红色的蒸汽机车，或是在分别一个暑假后，高兴地大声与同学打着招呼。 你以为我想成为一个怪物？ 佩妮终于把手抽走了，莉莉眼睛里满是泪水。 我不是怪物， 莉莉说。 这么说真难听。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， 佩妮来劲儿地说。 一个专门给怪物办的学校，你和那个姓斯内普的男孩，怪胎，你们俩都是怪胎。幸好把你们跟普通人隔开了，那是为了我们的安全。 莉莉朝父母那边瞟了一眼，他们正带着由衷的喜悦看着站台上的情景，尽情地饱览这一幕。莉莉又回过头来看着姐姐，压低声音，语气变得很激烈。 你给校长写信求他收下你时，可没认为这是一所怪物学校。 佩妮的脸变得通红。 求？我没求，我看见他的回信了，写得很委婉，你不应该偷看。 佩妮轻声说。 那是我的隐私，你怎么可以？ 莉莉朝站在近旁的斯内普瞥了一眼，这一眼泄露了秘密。佩妮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那个男孩发现的，你和那个男孩偷偷溜进了我的房间。不是偷偷溜进去。 现在是莉莉在辩解了。 西弗勒斯看见了一封信，他不相信麻瓜也能跟霍格沃茨取得联系，就是这样。他说邮政系统里肯定安插了巫师，他们关照了一下，看来巫师到处乱管闲事。 佩妮说，刚才通红的脸现在变得煞白。 怪物！ 他朝妹妹啐了一口，猛一转身向父母跑去。场景又消失了。斯内普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过道里匆匆往前走，列车咣当咣当地在乡野间穿行。他已经换上了校袍，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脱掉那身难看的麻瓜衣服。终于，他在一间包厢外停住脚步，包厢里一群吵吵闹闹的男孩正在聊天。莉莉全身坐在窗边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，脸贴着玻璃窗。斯内普拉开包厢的门，坐在了莉莉对面。莉莉看了他一眼，又回过头望着窗外，他一直在哭。 我不想跟你说话， 他声音哽咽地说。 为什么？ 佩妮恨我，因为我们看了邓布利多的那封信。 那又怎么样？ 他非常嫌恶地白了他一眼。 她是我姐姐。 她不过是个…… 他赶紧闭了嘴。莉莉只顾忙着偷偷擦眼泪，没有听见他的话。 可是我们出发了， 他说， 声音里带着无法抑制的喜悦。 没错，我们出发去霍格沃茨了。 莉莉点点头，擦擦眼睛，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。 你最好进斯莱特林， 斯内普说。看到莉莉高兴了一点，他觉得很受鼓舞。 斯莱特林？ 坐在包厢里的一个男孩听到这个词转过头来，他本来对莉莉和斯内普没有表示出丝毫兴趣。哈利刚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窗边的两个人身上，此刻才看见了自己的父亲。他像斯内普一样身材瘦弱，头发乌黑，但一看就知道从小备受呵护，甚至很受宠爱，这显然是斯内普极度缺乏的。 谁想去斯莱特林？要是我的话可能会退学。你呢？ 詹姆问悠闲地坐在对面座位上的男孩。哈利心头一跳，认出那是小天狼星。小天狼星没有笑。 我们全家都是斯莱特林的， 他说。 天哪， 詹姆说。 我还觉得你挺好的呢。 小天狼星咧嘴笑了笑。 说不定我会打破传统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想去哪儿？ 詹姆举起一把无形的宝剑。 格兰芬多，那里有埋藏在心底的勇敢，像我爸爸一样。 斯内普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詹姆转头看着他。 怎么，你有意见？ 没有， 斯内普说，但他傲慢的讥笑却表露了相反的意思。 如果你情愿肌肉发达而不是头脑发达，那么你希望去哪儿？看样子你两样都不发达。 小天狼星突然插嘴道。詹姆大声笑了起来。莉莉挺直身子，飞红了脸，厌恶地看看詹姆，又看看小天狼星。 走吧，西弗勒斯，我们另外找一间包厢。哦！ 詹姆和小天狼星模仿着莉莉高傲的声音。斯内普走过时，詹姆还伸腿绊了他一下。 回见，鼻涕精！ 一个声音喊道。包厢的门重重地关上了，场景再次消失。